为何能像星光，常为我在长路里守望。他为何如夜宽敞，接受我的短处，永共同前往。他为何承受沧桑，来让我在无泪里安躺。他为何从未惊慌，那热烫的肩膀，狂潮内骤雨提岸。我说若能活多千万次，也会共遇见亦今世故事。他风雨里的光，变幻里的光，永送真热情眼光。他使我再不慌，爱令情怀奔放，庆幸同行。他是凡人，但怎么能为我独承受这么多？他为何能像山岗，永为我把疯狂